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 越来 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。 来自邓紫棋，喜欢你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过去的事情有些我们会记得，但是有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就想不起来了，但有一些往事可能因为某个原因也会记忆深刻。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记忆是在几岁呢？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？是关于某个人的还是某件事的？

真爱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原地，裹足不前，其实我们离目标只差一点点距离，只要再多那么一点坚持，我们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。所谓的光辉岁月，并不是后来闪耀的日子，而是无人问津时你对梦想仍然永不言弃的努力和坚持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珂，让我们一起坚持下去。 深深不移的爱。